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摩迦师及紫金刚比丘尼等，即从在顶礼佛足二百佛意。我于往劫于此界中有佛出世，明日月灯，我得亲近闻法修学，佛月道后供养舍利燃灯烛明，以紫金光图佛形象，自如来世世生生身上圆满紫金光聚，此紫金光比丘尼等即可见足，同时发心。我观世间六尘变坏，唯以空寂，修于灭尽，身心乃能到八千劫。犹如弹指，我以空法得成阿罗汉，世诸说我头陀为罪，灭法虚明，消灭诸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法因为上。咁呢段经文咧，就系属于六尘之中啊，系最后一种，叫做观法尘。咁啊，法尘就系所修之法，嗰边一个人修咧，就系我哋而家所讲第一个叫做摩诃迦师，佢就观呢个法尘而得圆道。啊，呢个业字咧就唔好读咁重，要读个师字，系摩诃迦师，唔好读摩迦业。师咧就好似条礼物师跟个师咁嘅样，大概系咁上下。摩诃迦师，迦师咧就系佛一种佛教里边咧。印度好多外道都系姓呢个迦舍嘅，例如我哋佛教嘅咩十力迦舍啦，三迦舍波啦，难陀迦舍啦，好多人送呢个迦舍嘅，所以佢就加咗个摩诃，摩者即系大咁解，就佢就大迦舍。嗱咁印度话叫做迦舍，中国话佢就龟字啊，点解叫做龟字咧？龟字就龟个龟。点解咁奇怪啫？佢啲嘅姓嚟嘅，即系个姓龟嘅。我点解咁特别咧？就因为佢嗰啲上祖啊，即系祖先啊，佢系修仙道嘅。咁佢修成功之后咧，就有只龟啊孭一个图嚟到咧俾佢。因此咧，佢养嗰个地方咧就成为一个村落啦。所以后来嗰啲人咧为咗纪念啊，佢上祖修道成仙呢只龟咧。孭一个图嚟俾佢海族，所以就以呢个龟咧就为佢嘅姓，你哋龟字，咁佢呢个名咧就叫做不多罗，咁佢呢个名点解叫做系不多罗咧？就系、是、一个树个名嚟，佢印度有一种树咧，佢就不多罗树，就系佢个名。点解咁怪咧？就佢、是、个老豆老母啊，原先咧就冇呢个仔女，咁啊后来咧系拜呢一棵树。咁呢棵樹個地方係你作願祝福，希望自己生個仔。因此冇幾耐咧，真係生到個仔咧，即係生咗個摩诃迦師。因此咧，佢個名咧，佢就不撥落係棵樹個名做佢個名嘅。咁加咗個大字咧，個摩诃中國話佢就大啊。咁啊，點解用個大字？頭先我講過，因為姓迦師嘅人好多，例如十力迦師三格士波好多姓格士嘅，为就表示咧同其他嘅人咧唔同，所以佢就加咗个摩诃迦嘅大字。咁根据我哋佛经所讲啊，呢、這个大字咧有好多种嘅意思嘅。第一种就福大，福即有福咧。咁啊，当时呢位尊者同时有一个国王，佢就平沙王。咁你老师做个皇帝啊，大家都知嘅就当年呢做皇帝，我哋中国都系一样噶啦。整个国家子民系佢嘅子民，财产系佢个财产，咁即系做个国王咧系好有钱嘅。咁但呢一位尊者咧，佢个家财啊系千倍胜过呢个平沙王，即系平沙王得一万咧，佢一千万，一千倍胜过呢个平沙王。你话个福报几大咧？所以第一佢就福大，第二佢哋舍大，舍人即系能够舍得甩，点解？即系能够放得下。咁既然佢咁有钱啦，咁大福报， 但是他都能够呢，他出家能够放舍，即是放下他咁多个财富，他能够出家，咁当然呢啲人好难得噶啦，所以叫做舍大啦，其他人做唔到啊。第三咧就光大，光咧就讲佢全身咧，佢都有呢个金光放出嚟嘅，全金色有光嘅，咁啊点解佢就咁好咧？等一阵都会讲到，即系暂时就唔讲啦。佢哋光大，即系佢全身都有金光放出嚟。嗱，第四咧就系赞叹大。嗱，咁呢位尊者咧，佢就佛嘅弟子里边啊，佢有苦行头陀第一。佢就收呢個苦行頭陀嘅，咁啊向下呢個經文都有講呢個苦行頭陀。咁啊個苦行頭陀咧，佢自己咧真係養育真能夠做好多啦苦行。咁有一次佛啊，喺法座裏邊咧講經説法。嗱咁啊佛講經上就好多出嚟頂禮嘅，就我哋家普一般講經嘅法座，如果真正係講呢個大座經咧，就應該有好多人出嚟頂禮嘅。就是尊重呢個法，嗱咁啊佛講經當然佢老人家嗰種嘅道德智慧係冇人家可以比得上，當然佢講經咧就好多人出嚟頂禮嘅，咁啊其中加士尊者咧佢亦都有份出嚟頂禮，但係咧嗰啲所謂初發心嗰啲人啊，睇見佢就好似唔係幾尊重佢，點解咧？因為佢係修苦行，頭髮有長。酥又长，所着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而且尘土喷身啊，满身都是污糟邋遢，所以那些人呢对他就不是尊重，好像看他不起咁啊。当时佛呢就一个发作呢，佢个情形，为咗呢刻表明呢个加士尊者不是简单的人物，所以佢嗰个发作坐喺度咧讲经咧，佢就坐埋一边，等于话一个发作佢坐低一半。就留翻一半咧，就叫加士尊者坐。跟住佢話：我點敢坐啊？係你講邊個法座嚟嘅喎？我有咩道有咩德啊？咁坐咧，個佛話唔怕，你即管坐啦。因此佢哋響大眾公開讚歎咧加士尊者。佢話：我有大慈悲，加士尊者有大慈悲。佢話：我有大智慧，加士尊者有大智慧。我有大神通。加士尊者就大神通，佢所有我一切嘅功德智慧啊，加士尊者咧系同我一样，冇乜唔同。咁啊，意思嚟赞叹啊，加士尊者。嗱，如果讲佢呢个过去嘅因缘，点解佢让半个座位俾加士尊者坐咧？固然系赞叹佢一切嘅功德智慧神通同佛一样，亦值得赞叹。佢知道过去。好久好久以前有个转轮圣王出世，他的名字叫顶生，他的名字叫顶生，就是顶生转轮圣王。那这个转轮圣王呢，他又很有道德，很有学问，也都善于呢是教化那些子民。既然他这么有道德，这个天上的帝释天呢，就在天上做了一个很好的宫殿，来人间咧，请呢个顶生王啊上个天上嚟到洒落。咁经过一段时期，咁啊日日都同呢个帝释天咧都系同埋一齐坐，同一张凳坐，共同洒落。嗱咁啊过咗一个时期，洒落完毕啦，咁啊呢个帝释天送佢翻嚟呢、这个自己个皇宫。所以佛就讲啊，佢话当年以前啊。这个帝释天以这个日间的座位给我坐一半和我一起享乐，所以我家呢就以我这个法王宝座啊就让回一半呢给他坐，那么因此呢就叫做是赞叹大了。那么第四就叫做定大，定是这个出家人修道人有这个定的功夫。根据经上讲啊，舍利弗尊者佢入定咧可以有八千咁嘅程度，佢就八千三倍禅定。嗱咁啊，加士尊者咧佢入定咧就有一万个程度，佢就变咗咧一万梗系高过八千咯。因此咧，加士尊者入定 无假使咱能够知道佢到到咩程度，但系假使进入定咧，舍利分支者就唔知得，所以称为咧，其实假使所修嘅定就定大啦。第六就叫做智慧大，第七叫做富足大。呢两个咧，我哋要连埋一齐讲啦。先讲智慧大，咁啊，有一次咧，喺个法座讲经。咁啊，當時咧有呢個梵天王啊，叫供應嗰啲花，咁攞嗰啲花出嚟侍眾，即係攞頂花出嚟咧，咁喺大眾好似養一下，咁啊大眾都唔知道佛係咩意思，攞頂花揸住咁養一下，好多人都唔明，亦都唔知道咩意思。第二加設尊者咧就破顏微笑啊，即係咩咩嘴咁樣笑，等於話佛咧拈花侍眾。咩意思咧？其他人講，咁啊佢能夠明白呢件事，佢能夠了解。當然呢啲都係有呢個波嘢嘅智慧，先至可以做得到。若果冇呢個波嘢智慧咧，就係做唔到嘅。所以咁啊，佢哋智慧大啦。咁啊，跟住佛就講啊，佢話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上之子，就付足俾呢個阿俾呢個食。加士尊者就成為在印度在西天咧禅宗第一代嘅祖師。咁既然佛啊將呢個禅宗第一代嘅祖師咧傳俾佢，所以佢叫第七咧，佢就富足大，將呢個禅宗呢個理論咧係附託俾佢去弘揚，所以第七佢就富足大啦。嗱第八咧就叫做富法大，就係個扶持佛法。咁有一次咧，佛大家都知噶啦，人有生一定有滅，咁啊佛一化緣之不，咁啊就要滅道啦。咁佢焚身之後咧，好多嗰啲舍利，咁啊當時印度係十個大國王，即係十個國家嚟嘅。當時印度今日就統一一個大國家，個地方好大啦。但係當時咧就印度都分咗好多個國家嘅。等我哋而家一個省就係一個國家咁制嘅啦，有十六個大國家，咁嗰啲國王都係信佛嘅，都係希望得到佛咧完全嘅舍利回歸供養。咁啊，當時都有好多嗰啲出家人咧，都好想好想咧係得埋一份。咁啊，當時加世尊者出嚟講啊，佢呢啲咧供養舍利係呢個人天福報嘅事啊。就唔係我哋啲出家人咧所應該去追求，咁啊追求啲乜嘢出家人咧？佢應該咧將佛啊在生所講嘅一言一語一句各種嘅道理啊，將佢記錄下嚟，咁啊結集成經典，得以流通後世啊，係化度呢個有緣嘅眾生。呢啲就係我哋出家人咧係應該做嘅工作。佢話：假使如果你哋邊一個明白呢個道理，就請你哋通通跟我來。咁就去到啊一個石屈裏邊咧，就結集成經典，將所有佛嘅言教啊，完全用文字咧係記錄出來，所以成為經典啊，流通於呢個後世。亦即是話，我哋今日能夠有呢個經典受持讀誦。明白经中的道理，依这个道理的修行得到的好处呢，都是完全靠这个加持尊者。再其次呢，他固然是结集成经，是印度的文字，当然我们中国人就不懂啦，那么也都要附带多谢历朝历代的翻译大德，翻译经典的人，由这个印度的文字亦我哋中國文字，我哋先至可以受持讀誦了解。所以原先咧，最初就係加士尊者在佛滅道以後咧，就係召集一班弟子，話我哋唔應該咧同嗰啲國王爭呢個舍利嚟到供養呢個人天嘅事，人天福報。我哋出家人咧就係應該要將佢一生嘅研究啊，係結集成經典。流通呢個後世，所謂利生就為利事，弘法時間目係我哋應該做呢啲事，咁個扶持呢個佛法流通久遠，所以稱為叫做扶法大啦。 咁啊，第九就魏大魏之嘅地位啊，咁啊，家选者喺四大帝之中，佢系最大；喺五百罗汉中，佢亦系最大；喺上垂中，即系上上垂中分嘅一千二百五十个人，佢亦都系最大。咁佢喺呢个阎浮提里边咧，系做呢个阎浮提嘅主持真，所以呢个地位咧就好高嘅。嗱，咁啊，第十個叫悲大人，日本就唔係講慈悲，就講呢個悲，因為慈悲兩個字咧，就分咗嚟唔同嘅意思嘅。慈就係與眾生嘅快樂，悲就係佛眾生嘅痛苦。咁如果連大嚟講咧，既然有慈嘅快樂，當然就冇悲哀嘅痛苦啦。有悲哀嘅痛苦，冇咗悲哀痛苦，咪即係有慈嘅快樂啦。但佢加咗佢就唔讲呢个词，就当完全都讲呢个悲。点解咧？我哋年纪开始嘅时候啊，阿难尊者讲法，阿难已知如来世尊就开须菩提及大家说：为阿难心不分明，阴阳如来开展无遮，就度诸而谤。咁啊，当时咧实在有两位尊者，一位就系加持尊者。一位就是须菩提尊者，嗱咁啊佛嘅制度咧，我哋自己唔煮饭嘅，不僧团啊，完全啊每日都到时啊托钵喺外边托钵，或者由居士斋主嚟供养，唔系喺外边托钵嘅。嗱咁啊托钵咧就无所谓贫富贵贱，总之七家规定七家，呢七家咧如果有人家俾你，咁当然有得食啦。嗱，咁啊七家中你咁你唔好彩，你冇咁嘅福，同佢哋冇缘，七家冇人家俾你咧，第八家你唔可以去啦，喺条七家。咁但呢两位尊者须菩提同埋加舍尊者咧，佢一个就乞贫，就唔乞呢个有钱富贵嘅；咁一个就乞呢个富贵有钱嘅，就唔乞呢个贫穷人。咁须菩提尊者咧就专门乞富，佢就唔乞贫嘅。变咗咧，嗰啲贫穷嘅人咧就毁谤佢啦，梗系啦，佢睇佢有钱佬啊嘛，我哋穷人家边有好嘢供养佢啫，所以佢就唔嚟我哋嗰度化成啦，但嗰啲人都毁谤啦。嗱，咁啊，加舍尊者咧，佢就话嗰啲穷嘅人，既然咧佢真系甘心冇福，佢先就系贫穷啦。咁我哋仲想佢收啲福，最好就供养三宝。就是供養出家人，咁如果佢能夠誠心誠意供養出家人咧，就得到好大嘅福嘅。咁所以我對佢佢嘅化成咧，等佢同呢個出家人做埋善根結下緣，咁我哋生生世就可以萬能呢個貧窮。所以佢以呢個悲憫之心咧，悲憫呢個貧窮嘅人，冇福報為佢咧係重點福，所以就黑呢個貧窮人。就唔黑呢個有錢人家，有錢人家就懷疑香港又係冇搞錯啊！咁我哋咁有錢，有啲就好嘅飲食，佢都唔嚟。咁啊，專門佢啲冇錢食得食唔好嘅，因為我哋托付乞食咧就規定咧，唔一定要去好嘅地方，就算等你經過嘅地方啊，人哋食嗰啲熟嘅、臭嘅、甚至酸嘅，即係佢話呢個布施嘅人。佢個環境係咁樣，佢冇好嘢食，咁佢自己都冇好嘢食啦，所以佢都係隔夜熟嘅酸嘅，咁佢邊有好嘢俾你咧？但係我哋咧唔可以嫌棄，就算只要佢能夠自己本身都係食咁嘅嘢，佢就可以我哋供養三寶供養出街。咁啲有錢人都話邊分咁怪啊？我哋咁有錢，佢要食啲又好齋好嘢，我哋都可以供養佢咧。點解佢唔嚟？我哋都乞食托缽。又去嗰啲窮苦人家嘅頭部咧，所以個心咧就懷疑啦，所以話道諸而謗啊，道諸而就佢對加舍尊者講，道諸謗咧就對呢個衰菩提講，佢就佢有佢嘅意思，即係話嗰啲有錢人家今生啊大富大貴，嗰啲銀紙佢都唔多到想唔要啦，但係嗰啲銀紙好似有腳咁，佢一定喺個門口踩入去嘅。咁因為佢咁有錢咧，個畜生收到福。嗱，咁如果今生啊，佢嗰啲福報享盡， 你唔同佢种啲福嘅地势，佢冇得享啦。所以释菩提尊者嗰个心地咧，就有佢个好处，有佢个谂法，所以就为嗰啲有钱人家啦，去种福，种佢将来个福，唔好享晒就冇。所以佢就专门咧乞一个有钱嘅人家，就唔乞呢个贫穷嘅人家。咁啊，啲贫穷嘅人家对佢失咗委薄。谂佢两个都有所偏，加上先啲说话悲大咧，就系在家事尊者咧，佢呢个悲心咧，特众生嘅痛苦，对佢啲贫穷人，等佢咧对自己呢个出家人有一种恭敬心供养，等佢种下福，将来就唔使咁贫穷，拔咗佢呢个贫穷痛苦，呢属于呢个悲心啊！所以咧，第十日佢就悲大。嗱，咁第十一咧就叫做神通大。嗱，神通大咧就讲有神通啦。咁啊就系佛咧将入面啦，就攞完金兰袈裟咧就交俾佢，叫佢响印度鸡竹山，唔系我哋中国云南鸡竹山，喺印度鸡竹山，咁佢入定，就一路等到咧唔知几多千万年以后啊。弥勒菩萨出世要成佛啦，先至将佛念金兰袈裟咧，系传送俾迦叶尊者。所以佢养呢个印度咧鸡竹山嘅入定，等弥勒菩萨出世。咁后来到佛出世啦，黄花生嘅说法之后，咁就带领一班弟子咧去鸡竹山，将佢呢个石壁打开，咁啊迦叶尊者咧就将念金兰袈裟咧。就全神俾弥勒菩萨，咁啊！但系迦叶尊者出世喺释迦牟尼嘅年代，人寿不过100岁。咁我哋家人知咧，唔未必有，就算有100岁都好啦。大家几高又唔高得几多，都系咁上下高，都系一般人咧系6尺啊。好似我都唔系好高，我得5尺几咋。有啲人6尺或者6尺0都好了得起噶啦。咁但弥勒菩萨成佛嗰阵时，人寿有80000岁。嗱，我哋100岁嘅人身材就系咁大，如果佢100万岁嘅人咧，嗰人身材就大好多啦。嗱，咁佢呢个身材咁大，见到迦叶尊者啊，嗰啲弟子啊，即系弥勒菩萨嗰啲弟子咧，佢就问啦，佢话菩萨，点解嚟一条佢哋人头虫啊？虫就好细啦，个身材。但是人的头部，咁啊，当时咧，弥勒菩萨讲：你哋唔好睇小佢啊！佢唔系叫人头虫啊！佢话佢就系释迦牟尼佛座下一位咧，系苦行头陀第一个弟子，就叫做迦叶尊者。佢奉佛命，将呢件金兰袈裟咧，响鸡竹山入定，等我出世嚟传俾我。但释迦佛。只是100岁嗰啲人啊，我家我啲子民啊，又有呢个80000岁，当然呢个身材咧就比佢哋大好多，所以你就觉得嗰啲人头虫，你唔可以咁样咧系毁谤佢啊。咁啊，因此弥勒菩萨就叫呢个迦叶尊者咧现神通，啊，种种神通变化，咁令到嗰啲。弟子睇到咧，真系呢位所谓我哋睇到好似人头虫咁咧，阿真嘅功德神通不可思议，咁从此咧对佢就唔敢生呢个轻慢之心，咁呢种咧就叫做神通大啦。嗱，咁啊第十二咧就叫做感应大，点解感应大咧？就系假如你将你入灭去世嘅时候啊，佢就上天上顶礼佛嘅法塔，顶礼佛嘅。牙塔嗱，发呢只头发啦，即系佢死之后咧，火化之后咧，嗰啲头发仲留喺度，烧唔去，同埋佢只手指咧亦都烧唔去，有个骨，咁都系我哋供养噶。咁所以加上尊者咧上呢个天上啊，顶礼咗呢两个塔之后咧，但系佢所经过嘅地方啊，好多啲天人都知道加上尊者咧将要去世，认为见到佢就好难得。所以通通咧，不停咁就好多人啊，經過嗰啲寺廟啊、地方天人嘅地方咧，都請佢説法，請佢講開示。咁啊，迦叶尊者咧善於辯才， 所以講呢個人命無常啊，要點樣修行啊？講到嗰啲天人咧，聽到好受感動，人人都聽佢話依教修行。嗱，咁啊，法師先生有咁樣嘅辯才，有咁樣嘅道德，係感召嗰啲天人聽到咧，個個都去修行，所以稱為佢哋感應大啦。嗱，咁最後呢個果大，根據呢個《法華經》受記品裏邊啊，釋迦牟尼佛為法師先生受記。他將來成佛，他叫什麼名字？他叫光明如來，他的名字叫光明如來，即是佛，即是成佛的名字叫光明。因為加士尊者有這十幾種的大，所以稱為他叫摩加士，即是大歸士，及紫金光比丘尼。紫金光呢是一個女眾來的，後來他出了家，所以他就比丘尼。那他的紫金光呢，他亦都是全身呢是放光的，放了金色光，他的身是金色的，那他亦都是放那些光呢，那他都是金色，跟迦斯尊者一樣的。那為什麼他們兩個人有這樣的金色光呢？那向下呢，我自然會介紹，我這次暫時就不說了。他即從坐起整立佛足定而不佛言，即使從他這個座位起身，本來我們求法請佛開示，我們要頂禮，不可以坐在那裡起身跟佛頂禮才請佛開示。但是家下不是我家下，是奉佛命，每一個弟子所修正的圓通，是每一個人說出他自己怎樣正得圓通。雖然奉佛命各層圓通，不是請法，但是自己執正圓通都是從佛開示而得來，為著尊重佛亦都尊重法，雖然是陳述圓通，都要從這個座位而起，頂禮佛的相足，日日品法於佛。他說我於往結於此界中，他說我在往結，即是龍王，即是從前結，即是結束，即是很長很長的時間以前，於此界中，即是在這個娑婆世界之中，他有佛出世，即是有一支佛出現這個世界。其實佛呢就無所謂出世，亦都無所謂入滅，所以說知佛不出世亦不入滅盤，以大悲願力就是事意如是法。因為大悲願力度眾生之故，就自然呢是有出生，最後亦都有入滅，亦都話正法界身是本無出沒，大悲願力就自然受身。我哋呢個清淨法身理體之中呢，根本就冇呢個出，亦都冇呢個入，即係冇出生，冇呢個入滅之相啦，亦都係佛一種大慈悲，成佢行菩薩嗰種願力啊！要出世度众生，咁先至有佛出世。咁呢尊佛叫做咩嘢名咧？就明日月灯啊，嚟日就系太阳，月就系月亮，灯咧就是、我哋屋企嗰啲灯光或者街灯。咁呢尊佛点解呢个名咁得意咧？佢哋日月灯啊，就表示啊，日就佢哋一切智。是照一切法，是本体空寂，咁就叫做日。月呢就代表呢个道众智、道种智。晚上嗰啲月亮一出呢，就算系天热都好咧，都令到呢个人间咧有一种清凉嘅感觉，就表示咧呢个俗谛啊系化度呢个众生。嗱，灯咧就系表示啊呢个人与所不足啊。嗱，佢日雖然太陽係高照，月亮晚上高照，但係佢只係外邊啫喎，我哋呢間屋咧裏邊咧係照唔到嘅，因為有個上蓋啊嘛。既然有個上蓋蓋住啦，咁無論幾大嘅日光太陽，咁啊幾大嘅月亮嘅光，佢都照唔到呢個有上蓋蓋住嘅室內，所以呢個燈咧就補呢個日月之不足啦。我哋呢個室內，乃至任何一個地方嘅室內， 都存放呢個燈，先至可以睇得到。咁啊，既然呢個燈啊係保呢個日月之不足，所以呢個燈咧就譬如呢個一切種子，就佢俾呢個中道嘅智慧迎偏於呢個一切智，照呢個真諦，亦都唔偏於呢個道種智，係照呢個俗諦。所謂真俗圓融，就係中道唔偏於一邊，就好似呢個燈。它是照於這個室內，以保這個日月照不到的地方。即是說這一尊佛出世，人家以這個三智立命，就是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有這三智而立命，所以叫做日月燈佛。那我得的親近，就是我摩迦士同埋呢個紫金剛比丘尼，能夠有咁嘅機緣，能夠親近佛，嗱咁啊親近佛咧，都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啊！嗱，我哋家陣時一雖然信佛啫喎，但我哋唔係親近佛啊，因為佛已經唔喺度啦，只係咧佛嘅教法嘅經典，我哋都有啲福報，有啲善根，可以喺佛經裏邊啊。知得的道理，使自己都有这个正知正见，没有这个邪知邪见，都是我们是亲近佛，或者现在没有佛出世，我们亲近那些藏经读经典得来的。那么佛法虽然道理有很多，看那些藏经，我就是打个譬如，就算某一个人他一出世做 BB， 连话都不会讲的，他就开始有这样的机会，他就学佛法，读佛经，就算他一百岁一百年，对于佛教的经典呢，他都不会学得晒的。你说可以读到几大呢？所谓的藏经的道理呢，是穷知不尽，源源不绝的，道理很高。虽然他的理念咁高咁多，但我哋唔使惊，你唔好俾嗰啲咁多嘅经典嘅道理吓到。我就可以简单归纳嚟讲咧，就系两个字咩？就是、因果。我哋信佛嘅人就要明白呢个因果。你如果唔信因果，将个命运交俾人咧，就佢就大错特错，就佢哋邪知邪见啦。我哋话，冇天生嘅释迦，就冇呢个地长嘅弥勒菩萨啦。释迦牟尼佛唔系个天生成噶，弥勒菩萨唔系个地生出嚟噶。无论释迦佛、弥勒佛，乃至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每一个修行人能够成佛，佢都系自己咧系符合修得嚟噶，唔系人家嚟俾佢噶。你有咁嘅修持，人人都可以成佛，你冇咁嘅修持，人人都唔可以成佛，呢咪因果咯。咁你想成佛，你就修因啦。你唔修因咧，就冇法子成佛。所以呢个命运咧，系我哋自己把握自己呢、这个知见咧，要正确，唔好走条歪路，唔好信嗰啲咧邪知邪见，亦都唔好俾啲人吓到。你总之就品住个良心。你一切的行为动作啊，都是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得住这个因果呢，那你就乜事都没有了。那肯定你啦，那么道心增长，是消灾免难，是延寿吉祥，这个肯定的。所以亲近佛菩萨是有这种好处，乃至到亲近啊，例如历朝历代那些大德高僧，咁啊，都系你个福报，佢哋都系以正知正见咧来到啊，同你哋讲，劝你哋修行，唔好咧做啲违背良心嘅事啊！所以我哋有机会亲近佛咧，系一件最好嘅事。嗱，咁如果我哋亲近唔到佛咧，就属于呢个八难之一。我哋有八种难，其中有一难咧，佢就佛前佛后，即系佢一生就佛之前，即系佛未出世。 我已經出世了，否則佛出世我已經死了，即是心就佛後，即是我出世的時候佛老祖已經不在了，那就見不到佛了，那心就是佛前，心就是佛後，都是一種災難。所以古德講過，我出世時佛出世時我就未出世，咁啊佛滅道之後咧，我先至出世，咁所以變咗啦，我哋就見唔到佛，就冇咁大個福。萬難之一，不過我得親近咧，就係呢個加持尊者同埋呢個紫金剛比丘尼咧，佢有咁嘅福，所以咧，佢喺呢個世界上啊，你直接就係佢哋日月燈佛，就我得親近啦，就文化修學同文化。佛就佛所講的，我們有機會遇到佛，有機會親近佛，那當然就聽佛說法，尤其是出家，那你出了家，你不學法，你學什麼呢？所以呢，就文化一定要文化聽經，修學呢，就我們聽了這個佛法之後，不只是了解就算數，還要實實在在腳踏實地去修行，去學習，亦都可以話學習咧去修行。佛教裏有句話，佢哋解行相應，又要了解即係明白佛法，又要實行。如果你淨係明白你唔實行咧，係唔可以度假嘅。就好似我哋明白我住喺屯門，點樣嚟呢個法藏圖書館咧？我哋明白呢個方向、呢個路程點樣來，但你要實行啊！你無論自己車又好，坐單車又好，坐電單車又好，你行路又好，你唔實行，你係冇法知道法藏圖書館噶。所以假如行，我哋了解法藏圖書館喺呢個近住油麻地係乜嘢街，係幾多號門牌，第幾樓，我哋明白清楚啦，就了解得好清楚啦，就實行，就喺屯門咧，就來到呢個法藏圖書館啦。咁即係話咧，我哋一方面要學習，要了解佛法，咁啊亦都要咧了解之後，一定要實行，又實行先至可以得證啊！嗱，咁啊從前有兩個殘廢人，咁一個咧就盲眼嘅，咁一個就跛腳嘅，咁兩個人同住一個地方，都算係幾老友記嘅，嗰人話幾好朋友。咁所住嘅地方咧，有次咧唔好彩就火燭，咁啊火燭啊盲眼嘅人睇唔到路噶嘛，咁嚟走就走得唔方便啦。嗱，佢跛一隻腳，雖然佢有隻眼啊睇得清楚，但係佢跛只腳亦都行唔得快，係咪又係問題？好似我咁行動唔方便，有乜事我就係行得最慢噶啦，係嘛？咁兩日火燭喎，咁啊點咧兩個人？咁啊，佢就人哋有個人就。有啲智慧，佢話咁樣，我哋兩個人合作，佢哋只合作啦。佢嗱，我雖然眼盲咗啫，但我對腳未跛啊嘛，不過睇唔到啫，係嘛？佢話你就跛只腳，但係隻眼未盲啊嘛，眼睇得到啊嘛。佢話嗱，我係盲一隻眼，但腳冇問題，我就孭住你，孭住你咁啊點咧？因為我睇唔到，唔識得點樣行啊，冇咗方向。佢話你就話俾我聽，你話俾佢聽啊，行幾多步就係轉左或者轉右。行幾多步就落樓梯，咁你咧雖然跛咗隻腳，我孭住你，你就話俾佢聽點樣行，咁我就可以咧，我哋兩個人咪可以逃甩呢個災難咯。嗱，咁呢個都係理由嚟嘅喎，係嘛？呢個盲眼佢隻腳冇跛啊，隻腳冇事啊，佢睇唔到啫嘛。但係呢個跛腳咧，佢隻眼冇盲啊睇到啊，所以呢個盲眼佢腳冇壞嘅人咧，就孭住呢個開眼跛只腳嘅人。咁呢個開眼嘅人，你話俾佢聽嗱，你而家點樣行？點樣轉左轉右？點落樓梯或者上樓梯？結果兩個人都逃離呢個火災之難啦。嗱，呢個開眼嘅，嗱佢跛咗只腳就唔會行，但佢能夠了解啊，所以我開眼代表呢個了解。嗱，佢盲咗隻眼，但雖然睇唔到啫，但佢又都腳會行啊嘛。咁一個就了解，一個就實行。咁啊，假如行兩個人合作啊，咁啊，結果咪逃離呢個火災咯，兩個人得以生存咯。就譬如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啊，都係一樣，一方面要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它行呢，那么它就远行，很容易走到个 相反的方向，变成越行你越远，不到不到目的地，还越行越远。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是修行，什么叫做用功，什么叫做三皈依，什么叫做明白这个因果。那我们了解之后呢，再来一番实实在在去修行，由这个行解两样相应，你就可以得以多证，可以成佛究竟。所以说文化就修学，文化之后呢还要修行。那佛灭道后，那么人有生就一定是有灭，即是说有生一定有死，这个肯定的。这种事情是最公道最平等，贫富贵贱有地位没地位这条路他一定要走的。例如我们中国由盘古初开天地，我们是皇帝的子孙，到今天都有五千几年的文化，你有没有听过哪个不死的人读教史的？你没有听过，我们五千年的文化里面呢，从历史上看呢，没有一个人都留到今天的，即是有生一定是有死的。嗱，我哋就住到几多嗰啲有权势嘅人，所谓咧有智慧系一个明君嘅人都好多啊，佢亦都系要走啊，亦都有好多艰难嘅人，佢亦系要走。所以呢条路咧系最公道，系最平等，人人都要经历，冇一个可以逃得了。加佛灭道亦都系佛，头先我讲过，佢系示人间或者度众生。咁啊，化缘已毕啦，有缘众生都道尽啦，咁啊，佢都要入灭，佢都要走噶。所以佛灭道之后啊，就供养舍利，谂我哋出佛教多出嘅火葬啊，大体上都系火葬嘅，亦都话最干净、最清净就系火葬啦。嗱，咁啊，旧时我哋中国人咧，应该都唔系几愿意嘅。嗱，咁啊，今日。不要说讲其他星马地方，就是香港。由于香港地少是人多，因此呢渐渐香港人都接受这个火葬。火葬固然不用那么多地，那么那些骨灰有些人说拎去哪里呢，我估计一个计划，不用浪费钱，不用几多十万买个骨灰盒，不用浪费钱，那么挤哪里呢，挤在电视机上面。那你看电视呢就看到骨灰，这个是我老豆，是我老母，那你就看到清清楚楚了，不用浪费钱，一个钱就不用浪费，最好就放在电视的顶上面，你看电视就看到它了，那么就是最好的纪念，你都是一个最好的仔孙了。那这个舍利呢，就是他火化之后啊，由他一生用功，可能他火化烧不到的。好像我们历代的翻译大家沟通就法师，相信座上很多读过佛经都知道的，好像金刚经，我记得应该是他翻译的。那这位老人家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他是一个最有名是最好的翻译大师，由于他呢对我们中国文学相当明白，他译那些经典呢不会说呢很难咳咳的，是很顺的，读金刚经都知道很顺的。所以他一生人呢，到到他老了要死了，他就讲过同啲徒弟，他说如果我一生人所翻译的经典啊，一啲都冇错，一言一语啊都是符合佛所讲的思想，一啲都冇错，他说如果将来去世之后呢，我火化全身都可以坏，但我条理就不坏的，即是说如果我火化之后这条理都坏了，那么证明我一生人翻的经典呢可能有多少问题了。那他就这样遗嘱交低了，你不要注意咯，所以火化之后呢真的全身都没了，读了条理留下，听说我做了中国大陆，不过不准给人看，不随便呢拿出来当是国宝的了，听他说做两道呢这条理啊，咁呢就叫做系咧，系摄嗰条理嘅舍利。 嗱，有啲人咧火化之後咧，裏面好多嗰啲咯，嗰啲堅固子即係舍利子咧，用錘仔都抌唔爛嘅，呢啲嗰啲骨碎嘅舍利，如是類推全身咧，好多地方都有嘅，睇佢哋修行用在邊個地方。嗱，我佛教講嘅舍利咧，就有兩種，一種叫做色身舍利，一種叫做法身舍利。嗱，呢兩種舍利咧，都有佢呢個碎身，有佢呢個全身。嗱，例如色身舍利咧，所謂碎嘅同全嘅唔同，碎嘅就一部分。頭先所講，後來就法師佢哋理咧火化唔燒得壞，保住條理。呢部分碎身咧，碎咗一部分，唔係話完全通通都係咁樣，其他通通都冇曬啦，仲有呢個舌根唔壞，咪我哋全身嘅一部分咯，零零碎碎啫嘛，係咪我哋全身一部分一條理啫？呢條理就我哋全身嚟講咧，唔係話完全啦，不過佢係其中一部分，咁佢就碎啦，你佢就碎身中嘅色身舍利。嗱，咁啊，全身嗰啲一個完全喺度冇壞嘅，就火燒都燒唔壞嘅，成個人仍然坐喺度嘅。咁啊，佢哋全身嗱，咁有咩證明咧？如果大家去過南華寺啊，嗱，咁我本人出身南華寺嘅，喺南華寺受戒嘅，戒完咁就虛雲老和尚。嗱，大家知南華寺六祖大師嘅道場，咁六祖大師係我哋中國禅宗呢一位咧，系出类拔萃，系好有道德嘅高僧。应该人就算你唔信佛多，都知道有六祖大师嘅。佢系我哋广东系肇庆人，肇庆人啊，南无佢里边嘅，系肇庆人，系广东人嚟嘅。咁啊，佢啦吓，去世之后啊，佢成个人咧冇坏到。所以在南華寺供養的呢，就是六祖大師呢，是全個都是圓影，是打出供養。但除了他之外呢，還有一個堪山祖師，是明末清初的人，另外還有一個叫丹田祖師。那麼六祖殿呢，有這三位祖師呢，是全身供在那裡，三人坐在那裡，坐得四四正正的。如果說近代呢，台灣大家知道應該都聽過，有位慈航老法師，他好像彌勒菩薩那樣，又肥又大，但他死的時候他捨得遺囑，他不用棺材埋落地下，那樣亦都不火葬，那樣點呢？跟那些上海那樣用個缸咧裝住冚埋個蓋，因為舊啲上海咧，可能都係咧好多嗰啲外地嚟嘅人啊，喺上海做生意或者做官有死咗咧，佢就等到啊有機會咧運翻自己家鄉，所以佢哋用個缸嚟裝嘅。咁啊，將啲死咗嘅人咧，盤呢個腿子打撞咁樣，成個放落個缸嗰度，冚埋個蓋。咁慈祥大師就講啊，他如果我坐缸坐了几多年，你们等我揭开来看看，如果我还是存在的呢，你跟我铺金供养他，如果你一看都没有了，就得文笔的呢，那就算了，就冚翻个盖就算了。但他有很多学生根据这个遗嘱，这么多年时间到了，那开不开好呢？如果开了不得的，是一个笑话来的，但他遗嘱写明要开，你又不可以不遵守，所以结果最后都开，怎么知道一开呢，真是奇迹了。我们火葬之前即死了，就肯定帮他剃了个头，剃了一些梳，整个人打扮得很好的，即是跟他化妆那样的。可是呢，这位慈航大师呢，他又很肥的人，俗语或者他的脂肪又很多的，应该咁样，应该就腐坏噶啦。可是佢唔单嗰啲唔腐坏，啲头发仲可以长出少少，有头发生出嚟，剃咗头就要头生出嚟。佢啲胡须剃干净噶啦，佢仲有啲胡须出嚟。咁即系话佢成功啦，所以亦都将佢就打出铺金加咗喺台湾啊。 咩地方我唔記得啦。總之你哋頭先問下人咧，係人都知噶，好多人去旅遊去觀光嘅。呢啲係佢哋全新嘅色身射嚟，只係一部分。頭先所講條理唔壞，係一部分佢哋碎身射嚟。呢兩種就係色身方面講嘅。嗱，咁啊，法身射嚟係咩嚟咧？就是、佛所講嗰啲經典。佛用音声讲经说法，佢去世之后咧，通通结成经典，流通于呢个后世，可以令我哋嘅人增长智慧，诵经持咒，可以消灾免难，如意吉祥。咁呢啲叫做法身借力，即系佛咧留下呢啲咁嘅言教啊，做我哋嘅导师，教我哋。呢个叫做法身射嚟，点解法身射嚟都有碎就有全呢？凡系讲咗个小乘法，唔系十足够条成佛嘅，就叫做系碎身。嗱，例如从天台宗门讲嘅三子，佢哋收到呢个体真子，其他两种咧佢冇收到。嗱，三观之中佢收到个空观。其他兩種觀佢冇收到，三煩惱之中佢只係斷呢個見思煩惱，其他兩種佢未斷。二種生死佢只係了咗呢個分斷生死，其他嗰啲種佢未曾斷。咁所以咧就唔得二斷，就明白佢嘅碎身舍利極其量最高，就正阿羅漢果或者辟支佛，未能究竟成佛啊！所以呢個碎身嘅法身四理咧，就講嗰啲小乘法唔夠勁，但係都唔簡單啊！起碼你接個三界生死啦，有三界做三界嘅聖人咧。嗱咁如果大乘佛法就唔係啦，三子之中唔單咧收呢個體真子，亦都收呢個咧方便隨緣子道眾生，亦都收埋呢個色二邊。分別子咁啊，三子一齊收嗱，三觀呢方面咧，唔得收空觀，亦都收呢個假觀，亦都收呢個中道觀，咁啊三觀一齊收。在三帝方面啊，佢唔得話正道呢個真帝、俗帝、中道帝嗰啲正道，三帝圓滿具足。嗱，三煩惱咧，佢唔得斷呢個念思煩惱。亦都斷埋呢個塵沙無明三煩惱斷盡，兩種生死咧，佢唔單了咗呢個分斷生死，亦都了咗呢個咧變異生死。咁於是三子三觀斷三煩惱，正到三帝了斷呢個二種生死，全部都圓滿具足，究竟成佛。咁啊，佢哋全身中嘅法身借嚟啦。咁因此你是話供養咧，就啲有一定嘅儀式嘅，但最好就三業供養。點解就三業供養咧？我哋嘅身係頂禮佛嘅舍利，即係拜佛，拜佛做個身業恭敬，舍利咪身嘅恭敬咧。我哋嘅口係讚歎舍利嘅功德，其實舍利有好多好處噶，有好多地方咧，你得一粒。你揾佢嘢裝住佢咧，佢過得冇幾耐咧，變咗成粒都係滿咗噶，佢會生出嚟噶。你本來呢個粒或者呢個鐘，呢個塔係得一粒嘅啫，你過一個時候咧打嚟睇下咧，成個塔都係舍利嘅。佢有啲咁樣嘅功德喺住啊，咁我哋就讚歎舍利嘅功德係不可思議。咁呢種人叫做口業咧，清淨讚歎啦。嗱，我哋嘅心咧。时常都尊重呢个佛法，尊重舍利，即系佛法咧，唔好随便或者乱摆，或者咧无缘无故毁坏嗰啲佛法。咁我哋心存恭敬啊，就佢哋意业供养啦。如是咧，身口意三业都具足，清净就名为咧，就叫做咧三业供养啊。除了呢樣之外，我哋一般人咧，就或者係買花， 或者买果，或者点灯咧，系供养，都系供养呢个舍利，最紧要表示我哋嘅诚心啫。嗱，咁我就想讲下，因为近代嗰啲塑胶啊，做嘢做得好真嘅，好似嗰啲花咁样，即系如果你唔去摸佢咧，辣辣睇好似真嘅样，做到好十足。亦都有嗰啲苹果啊，同埋嗰啲橙啊，我都见过嘅。嗱，你唔好嚟麻烦我，你买几个假嘅苹果，几个假嘅橙嚟供奉啦，千万唔好嫌麻烦。点解咧？你自己都唔食嘅，你攞嚟供菩萨，咁你话系唔系似乎啊？对菩萨唔恭敬啦。所以我哋一定咧要买啲真嘅橙，要买啲真嘅苹果，即系我哋人都食嘅，个人都食嘅。咁你人都先可以供养佛菩萨啊嘛。好似世俗嚟讲，你作为佢哋嘅仔女，作为佢哋嘅新抱女婿，咁啊你自己都唔食嘅，你就供养我老母。你自己都做我哋供养家公家婆外父外母，你话系唔系问题啦？咁所以我哋咧一个原则，你一定要供呢个真嘅。你有钱就买多啲，买得好啲。就算你环境唔好，你买啲平啲都唔系问题。总之咧，你系以自己食得，你又可以外嚟供佛。所以呢样佢哋正知正见啊，唔好啦吓。为咗咧省时省钱省时间。买啲假嘅嚟供奉，咁所以供养咧，除咗三业供养啊，亦多咗花果灯啊，咁嚟供奉咧，亦都系一件好事。嗱，咁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我哋如果买花供奉，你就生生世世都貌美如花，女人最中意噶啦。你嘅身有香气，好似嗰啲花咁香气，呢个系如此因就如此果。如果你油灯供养佛，灯就可以破暗，灯就可以显示一切嘅物件。呢间屋好黑噶，闷一千年咁长嘅时间，一支火柴一划就好似火柴啫，成间屋都光晒，嗰啲黑就冇晒噶啦。如果电灯就更加好添啦，佢就变咗啲屋里边旧时成罗珠石，成罗黄金，因为冇灯就睇唔到。因为梗系有灯，一开灯。成屋都是黄金，成屋都是钻石，你咪可以受用无尽咯。就譬如啊，我哋一个学佛法嘅人，你用呢个灯嚟去招佛菩萨啊，你生生世世咧可以增长呢个智慧，破除你呢个业障烦恼嘅黑暗，令你亲自见到自己嘅本性。啊，同时还有一样，我哋佛堂点解要点灯呢？最好就點到過夜，你唔好慳電油，除非真係冇錢咧，咁冇計啦，係嘛？係冇膽摸落嗰時，你只要還點過得去嘅，俾低幾蚊電費嘅咧，夜晚佛前千萬唔好熄燈，咁啊點解啊？你都係度眾生之一啊！因為我哋人係日頭活動嘅，嗰啲鬼神咧就夜晚出嚟活動嘅。但讲出嚟活动嗰阵时，我见到呢个佛堂有灯，佢一望睇到佛菩萨嘅庄严，睇到佛菩萨嘅圣像嘅慈悲啊，佢生个恭敬心，或者点一点头，或者摆一摆手，都系恭敬赞叹啦。佢即种下呢个佛法嘅善根啦，将来都可以以此善根啦，得以成佛啦。所以《法华经》方便品里边讲啦，佢话拿起一举手。或伏小低头，以此供养就受你将一定成佛啊！我想呢一点啊，大家咧开佛堂，你将有机会开办一个佛堂，或者系居士啦，咁梗有佛菩萨供养噶啦。你夜晚千祈唔好闩咗佛殿个光啊！最多你唔开咁多，人家啲光管啦，好方便。我常住咧，我哋学住咧，楼上个佛殿咧有六七支光管嘅。为着咧唔好烧得咁坏，晚下开一支，今晚开一支，听晚开嗰支轮流嚟开，就保存呢个光管咧，唔好咁快脆坏咗，咁都冇问题。但系千万唔好熄晒，因为夜晚咧得几百尺嘅地方咧，应该一盏光管都好光噶啦，嗰啲佛菩萨应该睇到嘅，所以我哋夜晚点灯咧， 就方便嗰啲鬼神啊，等佢出嚟咧都有機會接著呢個光明，見到佛菩薩嘅慈悲，見到佛菩薩功德，生一念恭敬心啊，嗰啲種下呢個種佛法嘅善根，種下呢個善因，種下呢個好因，以至好因咧就出呢個好果。咁啊呢一種咧，能夠令佢啊得到呢個好因果，接住嚟咧就係、是、我呢個主持人，同埋邊一間道場咧係呢個主持人。咁明白呢個道理，唔好咪就慳幾蚊錢電啦，夜晚十點都唔點燈閂曬。呢一點亦都好重要。我曾經住過一個地方做過主持，咁我見得道場應該啲有嗰啲所謂嘅祖先位噶嘛。個祖先位咧，咁啊當然夜晚都要開燈，我家連學住都有開，晚晚開燈噶，24小時都開燈噶。好天就開燈，就落雨佢家開燈添，夜晚更加開燈啦。咁佢咧嗰啲人啊，就慳電，就閂咗咁一房嗰盞燈。咁我初初唔知噶嘛，我係主持人啊嘛，咁啊唔知道邊個閂，我咪開翻嘅啦。初初我唔覺噶嘛，佢開翻一陣間又冇咗，咁我就後來明查暗訪，知道佢哋咧閂咗。我話你哋唔好閂啦，嗰啲神之派嗰啲祖先係國家國姓嘅祖先啊，我話將來你自己都有機會坐喺度噶。都希望有人家照你啊，有人家同你燒香啊，供養你啊！我想想你唔好得咁心眼細啊！你個功德堂嗰啲電燈咧，無論電燈又好，油燈又好，你一定要點著佢，等到嗰啲祖先啊都有呢個光明，或者入佛菩薩啦。我哋祖先堂功德堂想入佛菩薩供養啊嘛，咁嗰啲祖先咧。见到个佛菩萨啦，佢种呢个佛法善根啊，都可以将来有机会得以咧成佛作祖啊。所以呢个燃灯供养咧，亦都系一种咧系好重要啊。所以话燃灯烛地，我哋燃一盏灯供养佛，系相助呢个光明。所谓灯灯相传啊。我哋呢盏灯系点着嗰盏灯，我哋又知道嗰盏如果灯灯一盏咁样点落去咧，灯灯相传，呢、这个灯火就唔会断啦。我哋永世乃至多生多世以后，都有呢个智慧嘅灯光咧，系照我哋呢个黑暗嘅烦恼心，消我哋啲黑暗心中嘅烦恼，令我哋呢个光明智慧得以显现，先可以修行。斷煩惱成佛道啊！所以呢點都好重要，想從呢個事上就表示呢個理性。各位燃燈燭明，各位以紫金剛就塗佛形象啦，用呢個紫金剛咧塗佛形象，即係咧鋪上佛嘅身上。嗱，家我就講呢個家事尊者同埋呢個紫金剛俾咗你嘅關係啦。咁啊，從前即係好耐好耐以前。咁啊，有一尊佛咧就出世，呢尊佛咧佢就皮婆施佛，咁佢入面出世之後咧，就當然係佢啲舍利有人供養，亦都做咗佢個佛像嚟供養。咁啊，日子耐咧，嗰啲佛像咧嗰啲金就甩咗啲。咁啊，當時有咗個乞食嘅女人，即係乞衣婆、乞衣女啦，即係佢冇錢嘅。佢嗰日經過呢間寺廟，睇見皮婆施佛個身咧，嗰、那個佛像啊，有部分係甩咗嗰啲金，日子內，所以佢就發願，佢話我家冇錢，我乞食嘅。佢話如果有朝一日啊，我能夠乞到嗰啲錢咧，我寧願自己捱餓，我都要將嗰啲錢咧係變成嗰啲金箔，嚟到重新咧鋪佛金。咁啊，佢真系发得咁嘅愿啦，冇几耐啦，佢乞到几个金钱，咪真到个先用金钱啦，真系用黄金噶金钱啦，唔系咁用银纸啦，乞到几个金钱，就去买嗰啲金咧嚟补佛金，但系啲金钱就买咗金就够啦，咁但系要打成金箔都要人工噶嘛，咁就冇钱请人咧同佢打金箔。亦都冇錢請咧，金箔之後同佢鋪金， 咪當時咧有個打金師傅知道呢件事，佢就成全呢一位乞衣女啊嗰種嘅善心，覺得冇問題。既然你咁發心，我亦都唔可以落後啊！咁我成全你，我義務幫你將嗰啲黃金打成金箔，亦都義務同你順便咧鋪埋上去，實像重新鋪金，好莊嚴。咁呢個乞衣女就好歡喜啦。咁啊，呢個打金燒咗之後咧，佢哋兩個人就喺佛前就發願，喺我哋兩人意思功德，我哋生生世世結為咧係有名無份嘅夫婦。聽清楚啊，係有夫婦嘅名，係冇呢個夫婦嘅實際事情。佢就發咁一個願，所以家下話咧，以啲金剛就吐不完，我用呢個紫色嘅黃金咧做成金箔，吐就即刻鋪上去啊！即係插上去，然後鋪上去啦，鋪上個佛像嗰度。所以我為咗呢件事咧，我亦都好中意研究。我有一次去泰國，喺泰國嗰啲廟咧，佢有咁嘅規矩嘅。你俾香油咧，佢就俾啲花你，真係俾啲香你。另外俾一塊金箔啊，俾你鋪喺佛嘅身上邊。當然呢啲咧就亂咁鋪就變咗啦。實在根本就未成粒金，不過係咁嘅法律就鋪上去。即係逃上去，咁家下咧，家姐尊者同呢個紫金剛兩個人咧做咗呢件事情之後啊，所以咧自以來自從啊，我用嗰啲金箔鋪咗佛，令到佛個金身咧重新鋪好，由此以來啊，佢話生生世世我哋兩個人。身上圆满就是紫金光聚，个身体上上圆满有啲乜嘢？系紫金光聚，有呢个紫金嘅色个光明系聚响我呢个身。啊，头先我讲呢个家事尊者咧，仲有一种翻译未曾讲加补充，佢亦有个名叫做咧系饮光。咦，佢哋饮光啲饮即系饮茶咁饮啦，饮水嗰个饮你饮咗佢啦。就是他們加上一個身呢黃金色還放光的，那些光呢還猛過天上的天人的光，你見到的殘眼的你說幾光呢？所以他呢他們飲光呢就是他能夠啊將那些光呢飲了。所以怎麼飲呢？你大家看一下，凡是三寶佛啊，即是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三寶佛咧，咁啊佛即係坐中間咧，兩邊有兩個侍者，咁啊一個就所講啲出家士，就是、白髮蒼蒼一個老人家嚟嘅。嗱呢邊咧就係、是、阿難尊者，係一個原本莊嚴有威儀嘅相，係一個年青嘅出家人。嗱我哋合掌咧，大家啲人咁樣合咧，但家士尊者唔係咁合嘅，佢就咁樣屈埋嘅。因為佢屈埋咧，就嗰啲光太猛啦，殘到人嘅，佢身上放光啊，所以佢咁屈落去，將嗰啲光咧收咗，好似飲咗一樣，所以佢有個名，佢哋飲光。咁佢點解有咁就咁所講啊？佢從前兩個人用呢個金箔重新鋪佛嘅金身，所以就感覺咁啊福報。生生世世以來，唔知幾多生幾多世啦。佢個身咧，常常啲圓滿具足，有呢個紫金光嘅色水，亦都有咧放呢個紫金嘅光明。佢似紫金光，俾有你咁就即我眷屬。嗱，眷屬即係家眷啊，即係話紫金光俾有你咧，係我嘅家眷，咪即係夫妻啦，佢係我太太啦。頭先我講過，就佢咁樣咧，係結發咗一咁嘅緣。我生生世世咧，我哋兩個人係做咗對夫妻，但係有名就冇實嘅，有夫妻嘅名，冇呢個夫妻嘅事實。咁啊，佢哋點樣結婚咧？頭先我哋都講啦，咪有自以以來世世生生身上圓滿紫金光聚啊，咁啊點結婚咧？就係咧，家姐尊者咧，佢長大之後。咁啊，大家都知噶啦。所謂大個仔咧，就奉父母之命啊，就要結婚娶老婆噶啦喎。 咁但係舊時咧就唔係同今日咁樣民主嘅，通常都係父母之命嘅媒妁之言，你冇得反對嘅。老豆老母話咁咧，你冇得反對嘅。咁特工者有個條件，佢話你要我結婚冇問題，我有個條件乜嘢咧？佢話我全身都係黃金先放光，咁又同我揾翻一個女仔。就是跟我這樣全身是黃金色放光的，他說我呢就遵命娶了老婆了。那個父母根本就很定制的很難的，那他就沒這個願了，因為他們有錢，剛才我說過他福母很大很有錢，所以他的父母呢就用真正的黃金來做這個他的仔這個家事專者的樣子，全部用黃金來做他造成，就抬住佢遊街啊，就打翻頭來。我有邊一個人家嘅女仔同我呢個仔咁樣滿身都黃金色嘅，放呢個黃金光嘅？佢話我咧就坐佢做新抱。咁樣後來咧，呢、這個紫金光，佢亦都一樣，佢出世咧，亦都係全身都黃金色入放光嘅。咁啊，女大就不中留就知要嫁啦。咁佢同我你要我嫁都得。佢话我全身都黄金色放光，你同我揾翻一个丈夫，亦都系身黄金色放光嘅。啊，咁啊冇问题啦，我咪嫁俾佢咯。咁啊，两个人都有咁样嘅心愿，佢亦系抬住佢游街，点知有个碰头，互相道出佢呢个来意，因此佢两个咧就结婚啦。你结咗婚之后咧？他两个房间呢，你分床我就分地，你分地我就分床，他有这个夫妻之命就没有这个夫妻之实，所以这次就是这么讲话，此子金刚给了娘亲我眷属，就同时发生。这个同时有两种，一者就是讲从前他们两个人在皮婆师佛刚才讲过的，是发心呢用这个黄金做成金箔，是跟这个皮婆师佛的佛像啊重新铺金，两个人发心做这一件事，发愿做事，生生世世一对两面不食的夫妇，而且今世已经呢也都是一样啦，但我们两个人都出家了，所以就同时发心啦，也都是同时呢是发心出家，所以从过去用现在今世呢都是同时发愿，同时呢要从佛出家，所以咁你佢就同时发心啦。嗱，咁啊向下呢就系讲佢呢一次所谓嘅家事专者观呢个法尘而得以圆通，就系最最圆通啦。我点嘅得正圆通呢？就系我观呢个法尘呢系生灭不可得，因此断烦恼而得出世解脱，所以我观世间就六尘变幻。本来这个题目叫做家事观法尘，曾有六种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对的色声香味触法，家事应该呢只是呢观这个法尘，就没有观到其他个五尘的。那为什么也都讲了六尘那么多呢？因为所谓的法尘，佛经讲的法尘呢就前面呢色声香味触这个五尘过咗去啦，所谓事过境迁，呢件事都冇咗啦，色声香味触呢件事都冇咗啦，但系唔代表你完全冇咗喎。佢呢个种子啊，色声香触嘅种子留在呢个异地之中，呢种入边嘅法尘，就系五尘借落嘅影子。五尘呢，境界过咗去啦，流落呢个影子啊，响呢个异地之中。就唔系佢哋发尘，由于啲发尘啊系离唔开呢个色相香味触前尘借落嘅影子，所以就连加埋前尘一齐讲咧，就叫做我观六尘。其实应该就我观发尘，就因为佢系五尘借落嘅影子，有发尘连埋前个五尘借落嘅影子咧，咁合埋就叫做发尘，即是啲六尘，即是观发尘边外边。就是变迁，不是永恒不变，坏就变变得变坏，这样就叫坏。 咁就说明咧呢个法尘系托呢个意识而起。既然托呢个意识而起啦，呢个法尘咧就系生灭嘅，唔系不变噶。咁啊，生灭当然就唔系永恒，不变就系无常啦，即系生灭啦。咁既然系无常生灭啦，唔系永恒啊，就有变迁啦，就有坏灭啦。所以我观世界上呢个六尘咧，即系呢个法尘咧，系生生灭灭，有呢个变迁，有呢个坏灭。由于呢个法尘有变迁坏灭啊，所以就唯而空寂，只系咧有呢个空寂，冇呢个事实。如果冇咗呢个前尘嘅直落种子，就必须有法尘啦。但即使有呢个法尘，我作观啊，呢、这个法尘系因为有呢个前尘直落影子有，系托意识而起。如果冇咗前尘直落影子，冇咗呢个意识，我呢个法尘亦都不可得啊。咁既然波得咪话空生唯以空寂，只系有个空寂嘅味。但修于灭尽啊，灭尽咧系一种定嚟噶，灭就灭呢个绿色嘅烦恼，灭呢个法尘。就我作观啊，观呢个法尘系生灭不停，拆落拆落嘅变迁坏灭，能够咧系灭咗呢个绿色烦恼，得起分别，能够空咗呢个法尘，所以就未来就灭啊。嗱，尽咧就系虽然呢个意识灭咗啊，我呢个耳根里边咧，即系第七个末罗色啊，呢个缘分一半嘅缘分断咗，但系仲有一半嘅所谓清净嘅末罗咧，仲系存在。以此呢个清净嘅末罗存在啊，就可以修呢种定，叫做灭尽定。嗱，咁啊，加之依头先我哋讲啊，佢响鸡足山等弥勒菩萨出世，要几多千万年，佢哋入呢种定得以延长嘅，修呢个灭尽定。咁既然咧佢系尽咗呢个第七识，要往呢个第七识缘分嘅末罗。仍然是留住第七色这个清净的半份末罗，他们以此这个清净的半份末罗呢，是执持这一种定啊，修这一种定，得到什么好处呢？所以身心乃能道八千劫，就犹如弹指啊，他这个身心呢，过这个时间呢，甚至八千劫好像弹一下手指那么快的。嗱，咁呢種咁嘅道理咧，我哋都可以引出個事實嘅。大家都睇過虛雲老和尚嘅自傳咧，佢任我解和尚，佢係當年佢家死咗啦，百幾歲，佢係當年啊全世界有名嘅禅宗嘅祖師，唔係一個人推崇佢噶，全世界嘅佛教徒都尊崇佢，佢係禅宗嘅大德。讲个未曾闻名之前啊，佢就喺呢个钟南山，我哋陕西啊，钟南山啊，听讲话一年到晚咧都系有雪嘅，好冻嘅。佢曾经喺呢个钟南山度闭关，咁有一次咧佢要打坐，当然佢唔知点会入定，佢打坐同埋参禅。由于天道冇乜嘢好食，佢就未人打坐之前咧。佢哋自己種嗰啲芋頭仔啊，佢就揾個煲咧，就煲咗煲芋頭仔，諗住咧自己等一陣出定嗰陣時就打完坐啦，咪有芋頭仔食，咪新鮮熱辣啦，係話就唔使話咁凍啦，亦都唔使唔肚餓啦。點不知等佢打完坐一出嚟起身咧，想話食呢個芋頭仔咧，即刻個蓋，嗰啲芋頭仔點會變咧？變咗好似咧嗰啲發腐乳咁啊，合埋起曬毛。中南山一年到晚都冻噶，好似个天然大雪柜，嗰啲嘢唔系咁容易坏噶。加啲煲芋头仔咧，都变成咗好似咧，露啲男鱼咁起晒毛啊！ 咁你问几耐时间呢？连佢自己都唔知啊！我就可以想得出啦。一个天然白雪柜，嗰啲嘢都可以变到噶，有毛发毛，当然唔系一朝两日嘅事，唔知几耐。嗱，呢种就证明佢真系打坐参禅入定咧，佢过呢个时间过得好快嘅。咁啊，加咗加住一讲，佢话我观呢个世间六尘变坏，唯以空寂，就修于呢个灭尽定啊。修呢种定咧，入定咗定时，能够令个身心能够到八千年咁长时间，好似弹一下手指就过咗去啦。就呢个灭尽定呢一种嘅功夫啊，佢我以空法就性阿罗汉啦，空法空就空观，法就法尘。我因为修呢个灭尽定，空咗呢个法尘，亦即是话因修呢个灭尽定，观法尘不可得，因此断烦恼而得正圆通。佢话我以空法就性阿罗汉，因为法尘空。都话明个尘啊嘛，法尘空咧，六根六色都空，咁啊，既然根尘色三者都空啊，就可以咧证阿罗汉，就等于话最先咧就断呢个见惑，证初果，后来再进一步慢慢再修行，断埋呢个思惑，证到出世阿罗汉果。咁啊，如果从呢、这个再进一步嚟讲咧，正阿罗汉果就断我执，再行菩萨道得大乘心，就断呢个法执，我执法执都断啦。咁啊，断我执成阿罗汉，断法执成就佛道，而得证呢个圆通。所以话世尊说我就头陀为最啊。嗱，咁啊头陀咧，头先我哋讲过啦。那個地方呢不需要再加上有這個名字出現了。頭陀就是苦行頭陀，因為他的中華叫斗獸，就我們修這個頭陀行呢，可以清除我們這個心中那些貪念的煩惱，那就叫做斗獸塵無煩惱。那頭陀行有十二種那麼多的，第一種呢叫做阿蓮耶，中國人叫做寂靜處，出家人呢其實不可以住高樓大廈，不過今天的環境轉變，他們當然都是住茅房的，是最清淨的地方就越好。所以我們有句話，叢林以無事為清淨，沒有洞的，這樣的洞都沒有的，有的就是念佛，禪宗的就是參禪，就是他的活動，其他什麼的活動呢完全都沒有的，主要就是靜心，在這個清淨的地方去修持，所以住在這個阿蓮耶清淨處。第二呢就是常乞食，那是自己不開火的，到時到後早上或者午餐就在外面托盤食，因為凡是自己煮食呢又要買餸，咁又要洗菜啦，咁又要切豆腐啦，又要煮饭啦，前又要洗碗啦，浪费好多时间去食一餐饭，都不如咧乞食，将呢啲时间咧自己修行用功，系佛嘅规矩、佛嘅制度嚟噶。所以第二就叫做常乞食，嗱第三叫做次第乞，咪我哋乞食咧，唔系话诶你有钱可以多两次，话呢个冇钱我坐住都唔经过，唔可以咁噶。規定七家，你七家之中，如果你是好彩的，那些人有信的，又有給你吃的，當然不是溫氣啦，是吧？咁但是呢，我有規矩，你七家之中，如果那些妓院啊，那些唱歌跳舞卡拉 OK 的地方啊，或者劏豬劏牛的話，佛教的信徒呢，不准經過的，出家弟子不准去這些地方的。所以如果啲七家里边咧有得三四家都系做呢啲生意噶啦，即系你都唔使食噶啦，就以此咧就减轻我哋嘅贪心。所以第三咧就叫做次第乞食，第四佢哋一坐食，点解一坐食咧即系过唔得醒世噶啦，下边都有嘅。一坐就我哋食，晏昼过堂坐喺度噶啦，咁咪坐一次嘅啫。 坐咗呢一次試字事後，我哋再有大事審啦，我肚子喺餓喎，咁啊揾啲糕糕餅啊點心壓啦，坐就唔得，你就坐就食飯，中過堂坐喺度食，係一次過坐一次，呢一日咧唔准食嘢坐第二次，唔可以話我肚子餓啊，坐度飲杯嘢啦。或者坐喺度食啲餅乾啊，或者包點啊之類咧，係唔可以咁就叫你一坐食，咁咪即係向我所講過我唔不食，你一坐食啦。嗱咁啊，第五咧就叫做節量食，雖然食咧都唔係食得咁飽啊，食得太飽咧脹住個肚，我哋打坐都幾辛苦啊，唔可以食咁飽，只係咧嚇。咁上下就差唔多啦，咁啊節量食。第六就過午不食，嗱過午不食咧，即係過咗呢個午時，一般嚟講就午時啦，十一點至到一點鐘呢個午時啊嘛，即係過咗一點咧就唔可以食，有啲仲認真過十點佢就唔食啦。咁啊點解過午就唔可以食咧？因為我哋人間啊就隨時可以食。但是那些餓鬼呢，我們有一個餓鬼的名字，或者餓鬼呢，他就沒得吃的，就算你給一半好東西他到了手裡面火炭不吃得的，所以我們七月遇難盤就是這樣來的。這些是另外一個問題，大家就不說了。因此呢，我們吃的陣子呢就要說過午了，我們過了晏晝之後呢不吃呢，我們就不用洗碗，因為洗碗就卡卡卡卡等你，你幾細心你嘈的，咁啊嗰啲餓鬼聽佢哋啲碗就傾緊啦，佢又唔食得，佢又好難過好痛苦嘅，所以我就為著同情，化到嗰啲餓鬼冇得食咧，所以佛就佢嘅弟子係過咗午就唔準食，唔食咪真冇得洗碗咯，你哋飲杯豆漿啊，你都洗個杯都係會響噶嘛，所以就過午不食咧，亦都唔漿應該都唔飲嘅，牛奶都唔飲嘅。嚴格嚟講啊，咁樣咧就唔會洗碗啦，就唔係斷卡冷咁咧，令到咁啲餓鬼生煩惱，所以就過午不食，即係頭先好一坐食啦，係坐喺度食啊一次，一日咧唔會有第二次坐喺度食嘢或者飲嘢，就會一坐食，即係過午不食。第七咧就叫做係糞掃衣，呢、這個糞掃就我哋著嗰啲衫咧，當我哋加啲衫啊。都是光光鮮鮮的啦，係嘛？但係呢啲規矩咧，佢啲垃圾堆啊，垃圾堆裏邊執人啲人哋唔要嗰啲爛布啊，或者爛衫啊，咁啊通常咧，你話冇做邋遢喎，垃圾堆裏面我哋洗七次，經過七次嘅曬同洗咧，就當佢係乾淨布，咁嚟講咧，連埋佢縫衣服著，所以我哋有叫做白衲衣啊。好多種唔同嘅布咧，將佢車為一塊布，然後先至裁衫嚟著，咁咧叫做瞓啊瞓就係大瞓咧，即係邋遢嘅啦，掃就掃地得嚟嘅啦，即係垃圾堆就得嘅啦，瞓掃衣，我哋著呢啲衣服。第八咧，佢就彈衫衣，就係咧五衣、七衣、大衣，唔可以有其他衣服嘅。咁但係咧，呢個係環境唔同，印度咧。平時都好熱嘅，山上就好凍，我都去過。但係人間嘅地下咧就好熱嘅，佢三件衣咧就夠嘅，即係我哋搭嗰啲袈裟三件就夠嘅。但係來到中國，我哋北方就好凍啦。去到日本，你知道好多地方都好凍，所以佛教傳到中國、日本呢啲地方咧，冇法子接受三件衣，所以有呢個裏邊只有個衣服。然後著咗裏邊咧，能夠御寒抵凍嘅衣服啦，咁先至一搭呢件衣喺上邊。如果唔係嗰啲熱，所以熱帶嘅泰國啊，同埋呢個斯里蘭卡啊，嗰啲熱帶嘅地方出街咧，三件衣夠噶啦。三件衣之外，唔可以再有多一件。如果你有兩件啊，咁咪點咧？咁咪送俾你喎，你就我哋報施要俾人。最多是三件，所以咁佢叫彈三衣。第九咧，佢就重加住啊，就死人嘅地方，死人嘅墳墓， 重是死人的坟墓嘛，下面埋了棺材死尸的，咁上面啲有啲地方打得好靓，咩红泥打得好靓啊！咁你哋住喺个地方，点解咧？你收棺，系咁啊？佢会死瞓喺度，之后我都系咁啊，死咗瞓喺度嘅啫。咁你有咩留恋咧？仲有咩可以贪着咧？有咩好贪恋咧？发咗好几用功啊，了脱呢个生死，所以就重间住啦。咁啊，第十一个树下宿。我哋唔可以瞓高樓大廈噶，你夜晚休息咧，佢哋都唔瞓嘅，喺個樹下邊打坐，咁啊打坐打到真係攰啦，清晨之前嗰個上面就瞓低，就喺只樹下裏邊咧係住宿。第三個叫露地宿，即係露地床，如果好天。有月光普照，又冇落雨，你就可以连树下都唔使啦，即系吸多咗空气，新鲜空气，露地啊，即系冇上盖嘅，你都打坐住宿。第十二，佢就常坐就不和，我哋佢就不倒单。咁呢啲咧，我哋就小和尚我都学过嘅，不单即系夜晚唔瞓觉，好由家开始噶嘛。一路打坐坐到天朝上早点，即是四五点钟先。但这个问题呢，我们样都研究过，都曾经做过，但是不可以接受得到，可以说自己业障重啦。咁啊，结果呢，因为打坐就黑眼瞓啦，瞓啦，咁你背后呢个颈咧，个条咪薄咗咧，就即系咧受咗呢个风寒，一打翻个龙一寸威。咁要成個人領正面答你嘅，咁啊真係好辛苦嘅。咁都算好彩，我阿威唔住嗰陣時咧，我有個同差，佢胃病睇醫生，我跟埋去。就將呢電話俾嗰個西嘅姓李子良嘅李子良，我到家幾廿年都記得。我話佢得佢咁好，唔知我幾多幾多人嚟，你唔使嚟睇醫，一次過關你冇事，真係食咗大概十粒到，到家都冇事啦。咁我算係好彩遇到呢個好醫生啦，話。咁樣就家長都冇事，咁呢種就叫做上坐不和。夜晚我話佢哋不倒單，唔瞓覺嘅，唔瞓低嘅，佢就坐喺度打坐，當物之休息。咁就叫做上坐不和。嗱，呢十二種嘅頭陀行咧，當然就唔係個個就可以做得到嘅。咁呢上面呢十二種咧，就叫做係苦行頭陀，真係苦行啦。如果不是有这个苦行这方面呢，那真的一般人呢是做不到的。那么讲到这处呢，时间已经是到了，已经讲到哪里啊？讲到头陀为最，任灭化开明，消灭诸漏，明天晚上再讲啊。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